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海湾星。

也只是上辈子留下的记号，那个爱过的人能在今生把我找到，轮回太寂寞，有些故事不会老。欢迎光临我的旅展鲜花，千年之前我是哪个他，那时候爱的男人最后快乐吗？这是属于我的独占神话，何必在乎他的真或假，心里的时光轻轻轻出发，让画面闹钟吧。 们的约定，捍卫我们的约定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奔向那未来日子，

的寂寥，愿只能不该重新就好。狼烟四起的爱好，对天气是未来如梦或煎熬，都紧紧依靠。背负所有的伤痛才值得美好，百转千折谁能了，用尽一生苍老愿你笑。谁先兵荒马乱的咆哮，我坚定不要，爱永远追随天涯海角。春英秋思的缠绕，夏色冬雨的离骚，诉不尽思念心痛如绞。登上不胜寒的高，跌落风尘冷暖的潮，人海中寻你的容貌。背负所有的伤痛才值得美好，百转千折谁预料，用尽一生苍老愿你笑。身陷兵荒马乱的咆哮，我坚定不要，爱永远追随天涯海角。是遍野黄沙迎面横扫，烈日崩落映残照，穿越地陷天大，爱怎可报。吹穿过恨如山的阻挠，相思如骨烧，我永不想负此生拥抱。 望穿你的一寸一寸填满欲望，尘世爱有点脏，路人心色匆忙，孤单脆弱不安都是平常。你低头不说一句，你朝着灰色走去，你住进混沌深海里，开始无望等待。你低头不说一句，你朝着灰色走去，你住进混沌深海里，开始无望等待。快乐缺点勇气，却连失意沉默，一句一句都是谜题，都清醒都独立，妄想都没痕迹。我们一生不肯慢慢窒息，你低头不说一句，你朝着灰色走去，你住进混沌深海里，开始无望等待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